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myradio.hk。 好啦，咁啊，又到咗即系催收月费嘅日子。咁鬱敏咧又繼續喺呢度咧呼籲各位朋友啊，咁啊交開月費嗰啲，咁有好多都唔會唔記得要交月費嘅嚇。咁嗰啲未交月費，考慮咗好耐㗎啦，係嘛？我哋舊年咧五月開始咧就即係實行呢、這個即係、月費嘅運動嘅，即、就、係、是、支持自願交月費運動。咁啊眨下眼咧咧就嚟一年啦，咁諗咗十個月都應該諗清楚，係咪值得支持要交月費呢？如果是的话，那就请大家交月费啦。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 早晨。早晨，第四节的大香港早晨啊。咁呢一节讲咩呢？呢一节都是讲讲嗰个传讯的问题嘅咁样。哎，继续个投票紧喎，继续投票喎，咁样咁咪讲返啲基本嘅资，即係有啲资讯要提一提大家啦。就係、呢今晚呢就係、亦都係世界杯外围赛呢嘅呢一个香港队嘅小组 卡塔尔 最后一场嚟㗎啦，咁样咁就係作客卡塔尔嘅，咁我哋都希望佢会有好嘅表现啦。咁就係今晚嘅11点定系12点啊？ 12点 咁样就系啦，大家就留意啦咁样。咁我哋呢一节都系继续承接头先上一节嘅话题嘅，就系嗰个传讯上面啦。第一就唔好乱咁屌啦。咁雨伞失败录就系、是、而家未确定咩名啦，就系、是、你哋帮我做紧投票，而家投票出紧嘅。咁就系你哋认为咧，嗱、這个题目就已经好有指引性噶啦。咁样就系、是、你认为雨伞失败录应唔应该改成为呢个咁样嘅雨伞失败砖头起义咧？跟住有两个选项，咁啊应该唔应该咁样？咁系其实就唔应该咁样出题目嘅，应该俾两个名字人哋拣咁样。咁啊跟住就。但系俾人哋投票，究竟系雨伞失败录啊，定系雨伞失败砖头起义啦、啊？嗰啲咁样，咁系不如出过个投票，不如出过个投票，我都真系几唔满意呢个投票。OK， 不如你再出过个投票， 导向性系咪？ 系啦，个再出过投票就系、是、我哋呢、這个吓、啊、关于雨伞革命嘅一个咁样嘅历史技术嘅大作啊，究竟应该叫咩名咧？咁样咁啊，俾两个名字去拣，一个就系雨伞失败录，一个就系雨伞失败。砖头起义咁样，咁系究竟用边个名咧？咁样啊，而家再出多次投票，我唔系几满意头先嗰个投票嘅提问方法咁样，咁系，所以就大家帮手俾啲意见 ，OK？ 好啦，咁就呢一、這个我哋讲紧咩咧？就系头先讲嘅一样嘢，就系、是、首先其实都系秉持我哋一路以嚟嘅原则啦，做人最紧要正直啦，因为正直一来就系一个第一就系美德啦，第二就系、是。正直亦都做人又冇壓力啦，輕鬆啦。第三樣嘢就係佢係利多於弊啊，即係佢雖然你會得失人啦，咁但係喺放長線嚟到講係，屌我哋夠得罪好多人啦，係咪先？咁唔通得罪好多人，我哋就會收皮咩？唔通會收到我哋皮咩？阿哥收到皮，一早你收咗啦，快啲瞓覺啦，收皮啦，收唔到我哋皮啊，收皮啦你嗰啲咁樣，係咁係冇撚用噶嘛，係咪先？即係你始终系会，即系虽然大话讲一百次会有人当我做真话，咁但系你都可以将真话讲一百次嘅啫嘛，其实咁系睇下大家，但系讲一百次大话嗰个人好捻大压力噶，即系讲一百次真话系冇压力噶，呢啲嘢即系我哋讲嚟讲去都系讲嗰啲嘢，因为都系真噶嘛，咁样咁所以即系正直系一件好紧要嘅事啦，无论系我哋自己做搞政治工作嘅人，或者系大家去帮手。做傳訊的人，大家都應該去秉持這個信念。另外一件事我想特別講一講，就是一個網絡的文化。 其實笑死朕之前都有約都講過，但就冇好特別 focus 喺嗰樣嘢嚟講。但係我喺度，因為呢個係政治節目啦，時事節目啦，亦都係我哋嘅聽眾啦。嗱，我哋譬如你留意到啊，我哋宣布咗呢個咁樣嘅五區公投全民制憲呢、這個咁嘅公投制憲運動。咁我哋宣布咗之後，你見到我哋耐唔耐，我哋都有唔同嘅文章出啦，去講解嗰個計劃啦，亦都有唔同嘅節目啦。咁我哋之前亦都做咗一集節目，係我係特登做咗個節目，係講成個公投制憲運動，甚至乎係牽涉到嚟緊特首選舉，同埋嚟緊會唔會再出現政改嘅沙盤推演啦。咁嗰件事你話複唔複雜咧？佢有，如果你轉心落去，佢有佢複雜嘅地方。好，你要好簡單咁講，嗰個概念亦都好撚簡單嘅啫，就係香港人有權話事，話事你就要寫自己嘅基本法。點樣去決定點樣寫基本法？就係通過公投啦。公投點樣做啊？就有五個立法會議員辭職，然之後補選就會成為一個變相公投啦。咁樣，因為喺冇公投法嘅情況底下，最有效、最有公信力、最能夠覆蓋到全港所有市民嘅，就係呢個啦，呢、這個做法啦。咁你正直。直率咁樣去講嗰件事好撚簡單，但係你反反覆覆咁樣去自己去揾嘢兜啊嗰啲咁樣，譬如好似屌嗰日撈啊，阿黃之峰咪同阿鄭松泰一齊做節目嘅，黃之峰喺撈嗰個節目話，黃之峰睇撈個節目話，人哋問佢點樣睇五區公投啊嘛，咁五區公投你點樣反對啫？冇得反對 嘅。 我反對㗎，咁我咪鬼鬼祟祟講第啲嘢。佢話：，以前咧，我哋都講過啦，五區風險太大啦，五區風險太大啦。咁其實超區一個仲好啊，嗰啲咁樣。屌你老尾，佢以前明明就唔係。 但係嗰陣時佢又想五區公投㗎嘛，真 係。佢明明就唔係咁講。屌你老尾，我琴日喺度 scan 翻啲《月時報》咧，幾邊份《月時報》有講過五區公投，有講過全民制，當然好多份都有啦。咁跟住然之後，屌你老尾，《月時報》exactly 有報道黃之峰話要五區公投。 係。 跟住然之後，黃之峰接受《月時報》嗰陣要政治訪問嘅時候。Exactly 就係錄音都仲有喺度，就係話超區覆蓋唔到全香港嘅選民啊，所以都係要五區公投。屌你老尾佢講嘅，仆你嘅街！而家就話我哋不嬲都係話要超區公投，屌你老尾，就係為咗針對住人哋嘅立場啫嘛，係咪先？就係為咗我唔想俾人知道我支持你嗰啲咁樣。屌你明明成個概念就喺我哋節目度嚟噶啦，呢啲嘢擺曬局喺度啦，知道你會講錯啦，陰鳩曬你啦，係咪先？係嘛？唔解散咪好咯，冇事啦。唔解散冇事啦，系咪先？我有讲噶，虽然我等你做完先讲，唔解散冇嘢噶，其实。好啦，咁就即系你鬼鬼祟祟会搞到自己好捻辛苦啦。但系除咗正直之外咧，另外一样嘢我想讲咧就系咧，因为嚟紧你都会嗱，你哋都会帮手 promo 啦。我已经逐步喺唔同嘅节目同唔同嘅文章去同大家讲。公投制憲運動的概念是怎樣，那這個也是嚟緊九月就要做第一步了，就起碼就要選到五個入去先，那都一路要 promo 這個主打的議題啦，那你各區可能會各區做另外一些議題或者個別我們各自的立場的，我們每張名單的可能都有自己的一些獨特的看法，那但整個團隊就是主要就是這個議題，那大家主要就是 promo 這個議題，為什麼要選這五張名單，為什麼要選這個這個本土派的這五個代表，原因就是因為這個綱領了。好了，那在這個環境底下呢，你接下來一定臨近選舉一定很多紛紛擾擾，又要去回應那些范國威之流那些抹黑那些東西了。我想講一件事呢，就是呢除了不要亂金屌之外呢，我會 propose 一件事，就是呢不要搞那麼多曲線的事，不要搞那麼多曲線的事，因為已經是一個資訊個海咁複雜嘅環境底下咧，你去搞好多，即係當然網絡，尤其社交媒體就造就咗一種嘅語言文化，就係、是、譬如 曲線啊、抽水啊， 係啊，曲線抽水，因為輕巧啊嘛，因為亦都係同埋事實上會好笑，因為 like啊嘛， 因為你 social media 就係咁樣、，social media 就係你始終佢係雖然佢好闊。佢嗰個資訊可以流到好遠，如果佢有權流到好遠，但係你始終你有個別自己嘅圈子嘅，你有自己嘅朋友圈啊，有咩人 like 咗你啊，有咩人睇你個 page 啊，又或者有咩人係 at 咗你 friend， 咁你大概你日日出 status， 你大概知道 有咩人睇到， 有咩人睇到，又或者你大概知道出咩係會多 like 嘅，呢、這個就等於我嗰日講嗰集笑死朕講點樣like 嘅威力啫嘛？點解 like 嗰樣嘢係會咁大威力？就係佢會改變咗你嘅語言模式。咁你慢慢你覺得啊呢啲嘢多 like 㗎喎，咁你咪多 like 咯，你咪寫多啲多 like 嘅嘢咯。咁曲線嘅嘢或者抽水嘅嘢一定會多 like。個原因係咩？就係因為呢個就係即係 容易入口 唔係呢個係笑話嘅理論嚟嘅，呢個 get 嘅理論嚟嘅，就係越煙燻嘅嘢咧。 其實就越撚好笑嘅，但係越煙燻嘅嘢就越發唔到出去。咁但係 social media 咧係鼓勵煙燻嘅，因為 social media 係俾自己有睇噶嘛， 圍爐係 圍爐取 係啦。佢第一起碼佢第一步 wish 到嘅係自己有，但係如果佢但係佢有兩種嘅傳播嘅形式噶嘛，就係你雖然你個你寫啲嘢或者你貼出嚟嗰啲嘢，第一批接觸嘅係自己有，但如果嗰件事嗰個傳播威力好大，佢又有權傳播得好遠嘅喎。但你一般唔會做嗰啲，你一般唔會做嗰啲好公共性嘅 po 嘅，唔會做一啲好公共性嘅 post 出嚟，就係因為。就是因為你都想因為做公共性的 post 而有 wish 到很多人又會很廣傳的 post 就不會很多個的，不會日日都出到的，但是做煙燻東西就基本上有穩定的 like 的，有固定的穩定的慣性收視在這裡，所以你慢慢呢就在社交媒體的行為呢就會越來越傾向抽水曲線。嗱，咁冇壞嘅，其實 social media 你自己高興嘅啫，即係冇乜嘢嘅咁樣。咁但係呢 for 傳訊嚟講呢就唔好嘅，就唔好嘅，因為你慢慢慣咗嗰個形態咧，你就變咗你唔知道人哋知道啲咩啊，你變咗你淨係知道你自己啲 friend 知道啲咩，即係某一種語言，某一種講法，譬如我哋嗰啲喺度玩嗰啲玩長毛嗰啲咁樣喺度話，喂阿哥咁樣，其實啲人唔知道我哋講咩噶，其實即係你唔會喺街頭嗌咪噶，喂阿哥登記做選民啦。你登記到咩？登記到都登記咗啦！你咁樣翻屋企瞓覺，即係你喂，你知道就知道我哋講笑啫，唔知道你會以為你真係鬧佢，係咪先？你唔可以咁樣去， 所以先會有個 hashtag 係曲線要講明啊嘛。 係啊，但係其實除咗曲線要講明之外咧，我覺得盡量就少啲曲線嘅，因為會養成咗個習慣，養成咗個習慣係去到自己都唔撚知道扭曲嘅地步，就係、是、譬如分享一個故仔，就係嗰日我哋。唔好講名啦，即係某個朋友啦，我哋同某個朋友食飯嗰啲，唉、哎，你講啊，屌你咁樣。 係同某個朋友食飯啦，咁啊同我哋講咗個故事，咁咧就係喺呢個歐樂軒，歐樂軒嘅即係婚禮上面啦，咁有好多社記嘅人啦，有啲 左交大 左交啦，左交大集會啦，咁佢哋咧就喺台上面咧就喺度嗌口號，咁嗌咩口號呢就嗌撐鬱敏咁樣。 系啊， 撑玉敏，撑玉敏，咁其实佢哋系想即系暗串，就即系抽水啦，就即系抽我哋成日可能喺 My Radio 节目啊，或者玉敏现身嘅现场就喺度嗌呢个口号，就撑玉敏。咁但系佢哋成班左交一齐喺咁样做咧，佢哋自己就嗌得好开心啦。 系啊， 因为佢哋自己识笑啊嘛。 佢哋以为抽紧水啊嘛。 系啊，以为抽紧水，但系咁佢一個婚禮嚟噶嘛，唔係一個即係 唔係一個政治 文件黨慶，唔係咁嘅現場啊嘛。咁有好多其他嘅來賓噶嘛，咁佢哋可能就真係會以為，哇！佢哋都咁多人都撐鬱敏 嘅，係啊，大啊， 會做一個咁嘅效果咯。 係啊，佢出到嚟效果就係咁樣咯。佢哋自己喺度玩喎，以為咁樣係笑鬱敏喎，以為咁樣就話成班 笑咗啲咩？ 我哋嗌 笑咗啲咩？係 其實唔知道，喂，點解你完咗投票嗰位新傑？ 唔係頭先嗰個， 佢再出過， 而家 有冇再出過？ 而家 有出過，唔係咁，即係佢哋自己就會覺得就 是，可能想恥笑啲教徒啊，所謂教徒， 係啦，佢想即係佢哋以為咁樣就係恥笑我哋，因為我哋成日嗌撐鬱敏咁樣，咁其實我哋唔係成日嗌撐鬱敏，其 實我哋試嗰陣先嗌嘅啫， 咁鬱敏上鬱敏咩？咁鬱敏上庭咪嗌撐鬱敏咯，咁我點解成日嗌？咁鬱敏成日上庭啊嘛，咁我都唔想上噶。我都唔想佢成日上庭噶，咁啊上庭咁嗌撐鬱敏咯，咁冇諗呢啲唔會嗌撐鬱敏噶，咁好啦，咁跟住然之後佢就覺得恥笑下佢哋先，佢嗌我哋又嗌，即係等於我哋玩下歌啫嘛，喂阿哥咁樣，咁我哋知道係喺一個 insider 嘅環境，我哋先會咁樣玩啫，即係譬如做節目咁樣，咁我哋啲聽眾其實都唔應該玩咁多，因為有時都有新聽眾啊，都唔越即係就住個議題嚟聽噶嘛，咁係啦，咁但我哋都是弱力玩的，但是他那個情景搞笑嘛，就是他的婚禮那裡有些不是政治宅的人，有些不是社記的人，不是個左膠圈子的人， 甚至或者都完全都不留意香港的時事那些， 是啊，那跟住他來到，他可能大概知道那個結婚的人是什麼背景，哦，做議員的 民 主黨的，民 主黨都撐鬱敏， 是啊，有些民主黨，哦，有些，哦，這些是社民， 但 那 都是泛民， 那些，哦，那班泛民那些這樣， OK， 那就看參與你的婚禮啦，我自己可能是做法律的，或者是做地產的，或者是外國回來的，那跟住在那看，欸，他們叫口號，欸，社會人士叫聽嗌咩？全部都話撐鬱敏喎！哇，鬱敏咁真係犀利喎！ 民主黨都撐佢喎， 係 團結泛民喎， 係喎，原來 精神領袖， 原來黃鬱敏啊！我仲以為啊～ 啲人話癲狗原來唔係喎，都好受年輕人歡迎喎。屌你老味，即係出嚟嘅效果係咁撚樣，幾撚無聊咧？ 係 幾撚無聊咧？即係但係佢哋係意識唔到呢件事喎。即係根據我哋嗰個朋友轉述，即係唔講邊個啦。嗰個朋友係講過話，佢哋真係好撚興高采烈 嘅 喎， 睇得好開心嘅， 好撚開心嘅喎。跟住佢作為旁人喺度睇就係話，做乜鳩咧？你哋做乜鳩咧？係咪先？但係佢哋自己係唔覺得有問題嘅喎。你自己唔覺得有問題嘅喎，咁所以我哋都要避免呢個咁嘅局面，因為有時你玩玩下咧， 就會玩到交啦。 係啊，你玩得好開心咧，你唔知啊，你唔諗，你玩到語言係會咁樣，語言好容易成為習慣噶。有時語言我哋用慣咗咧，我哋就覺得大家都知啦，大家都知啦。好似係譬如之前係譬如我哋咪成日講賣小強嘅，其實應該好多人唔知係咩嚟。其实我哋讲过系惯啦，不而家都知噶啦， 而家都知啊， 呢个词语都呢、這个词语都叫做散咗出去，都系公家公都系公众嘅词汇啊。有啲咩系我哋自己成日用，然之后我哋， 譬如都系关欧乐轩事啦，城邦会战胜瓜头首歌就系、是，亦都系同一个原理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开头啲歌词系写嚟即系 串我哋， 系耻笑我哋噶嘛，而家变咗系我哋。即系每一次啊，有 城邦主題曲 啊，系啦，俾本土派主題曲啦、啊， 陳偉一出場就唱噶啦，可以聚會嗰陣。 系啊，唔係我諗住嚟緊啲街站周街唱。 系啊，新東補選就係咁樣唱噶嘛，見到個票數哇，興奮就唱啦。 屌，初一事件都唱啦、啊，你唔知啊？初一 係 初一咧。不過算啦，即係雖然嗰日題俾人拉，有啲好咗都俾人拉咗。我想講咧，成班咧天光嗰陣咧，一見到天光成班 天有光， 天有光啊！ 尋日開街站，原本落雨啊嘛，真係。我哋見到我哋差唔多要出去擺站嗰陣咧，又個天又真係有光，又唱兩句。 唔係咁，你嗰咁你成首歌係冇成首歌，佢覺得喺度笑緊人喎。但係成首歌其實你睇翻成首歌 幾正喎， 冇負面嘢喎，其 實讚頌嚟嘅喎，歌頌緊 冇負面嘢喎。喂，其實佢哋已經賴過好撚多次，譬如就係佢哋就係大家又唔撚記得咗教主。教主呢个 terms 系佢哋改噶嘛，就系话黄玉 文 教主啊， 所以我哋先跟住叫啫。 系啊，跟住咪叫教主咯，跟住咪叫教主，跟住真系变咗教主咯，跟住真系变咗教主。热狗又系咁样啫嘛，最初就系我哋叫热血公民，跟住佢成班喺度话热狗热狗，跟住我听嚟听去都听唔明，热狗有咩 叫啊？ 热狗有咩咁负面咧？我真系唔明。热狗几亲切啦、啊，咁样啊，以后就叫热狗啦，嗰啲咁样 食得 系啦，以后就叫热狗，我出捻咗公仔啦，屌你咁样，跟住然之后又周围讲咧，廿二狗搞事啊，我知你热狗啊，廿二狗搞事啊，出捻埋 T 啦，咁样，咁跟住然之后就系玩到一个地步，玩到撑郁文喎。 系， 玩到撑郁文 都冇嘢玩啦， 即系玩到冇嘢玩，玩到撑郁文喎，咁撑郁文咁 有问题咧？ 咁咪接受咯， 几好啊！ 咁咪 thank you 咯，thank you 咯，多谢晒咯，多谢晒啦！嗰啲咁样，即系奇卵怪啊嘛！屌你老味！嗱，呢个就系、是、呢、這个就系我哋嗱，呢、這个亦都系系啦系啦，我哋成日讲啦，譬如蟹粥就冇人知系咩啦， 系 啊，我哋不过而家都冇讲啦，而家即系上年时间都唔捻知系咩， 食 海 第二样嘢啊嘛， 系啊，蟹以前我哋上年 北斗派嗰啲啦， 上年北斗派好少讲，上年法国佬分手事件之后，我哋讲蟹粥讲咗好捻耐， 系啊， 其实就冇人知系咩嚟嘅。其实就冇人知啊，时间都唔知系咩嚟啦，系咪先？ 跟住我仲有一个咩炸圈圈啊？ 炸圈圈， 我炸圈就网上用语嚟嘅，网上 用语嚟嘅，系啊， 嗰个有得 search 嘅，嗰个就网上用语嘅，嗰啲系类似绿茶婊嗰啲咁样啫。 蟹粥劲啲， 系啊，蟹粥就真系完全唔两关事，蟹粥就唔完全唔，唔系嗰个故事好捻简单啫，就系、是、因为法国佬为咗食为咗要食个蟹粥，为咗要食个蟹粥，争啲搞到分手，争啲搞到分手，而最后真系分咗手， 系， 咁啊，大家都觉得个戆手 蟹粥事件， 佢仲要自己喺节目度讲出嚟，就然之后就觉得。喂，咁 蟹粥好食啊嘛！ 即系佢想尝试话俾人听，佢个女朋友即系好任性，好横话不讲你嗰啲咁样。咪嗰个古仔就系佢同个女朋友去咗澳门，咁跟住然之后佢女朋友赶住翻嚟，咁跟住然之后咧，但系咧佢 好想食埋碗蟹粥先走， 系啦，跟住就叫女朋友自己走先咁样。咁全世界都觉得你离谱啦，但系佢觉得自己有道理啊嘛。佢觉得咁蟹粥真系好食啊嘛， 咁难得去澳门，一生人可能净去一次嘅咋。 類似就係咁口吻啦，咁樣咁啊成為咗煙燭咯。咁啊大家有講，咁但係冇人知係咩嚟噶嘛， 係 冇人知係咩嚟噶嘛，即係你唔通寫落單張圖啊？咁樣冇撚理由啊嘛，做人唔好太蟹燭啊咁撚樣，唔撚會啊嘛。但係左膠就會啦，即係嗱呢個亦都係雨傘失敗嗰個意義，就係、是、我哋睇住呢班人係由反高鐵。由反高鐵，由天星皇后嗰、那個時候，哇！聲勢一時無兩，等於佢哋自己反省啫嘛。點解之前反高鐵幾萬人，跟住然之後去到上次高鐵撥款得翻十二人咧？係就係因為撐鬱敏咯，就係因為你哋搞，就係因為你哋搞鳩埋，你哋搞鳩埋啲冇人明你哋做緊乜撚嘢嘅嘢，成日做埋呢啲咁嘅嘢。即係我哋無論出雨傘失敗錄，或者喺呢個雨傘失敗轉頭起義啦，係呢個都係其中一個，就係除咗一啲行為上面嚟講，我哋要借鑑住點解佢哋由高鐵咁大聲勢，跟住然之後去到而家，去到過街老鼠一樣咧，我哋要睇下佢做錯啲乜嘢啊嘛，做咗啲乜嘢係過分嘅犯錯誤嘅，我哋唔好犯呢啲錯誤。例如我頭先上一次同你講，喂唔好好似佢哋咁樣。對人唔對事，乜撚嘢都屌，越屌就搞到越自己越冇說服力。因為你革命嘅本質就係宣傳啊嘛。咁、你革命就係、是、即係屌又講翻念力抗共啦。就係、是、你要打到共產黨，你要香港建國，你要大家 believe 嗰件事先得噶嘛。你無論幾咁勇武都好，你都係需要宣傳理念噶嘛。你勇武都係為咗真係顯示話俾你聽，我真係做，然之後希望你 believe 個理念，因為最緊要係一齊做嘛，事實上係需要噶。好啦，咁你要明白你自己嘅責任，就係你需要說服多啲人，或者係將個理念傳播得更遠嘅時候，你就唔可以犯嗰啲錯誤，你就唔可以搞到自己冇曬公信力，你就唔好搞到自己變成咗一個小圈子或者係一個派系為先，乜撚嘢都屌撚咗先嘅一個人。咁你如果係咁嘅話，喂，佢見到你又屌呢、這個又屌嗰、那個咁樣就轉出。即是你唔会，你点会有意欲去 share 花生台嗰个 page 嗰啲嘢啫？屌你全部都系嗰啲好卵丑样嗰啲 collage 咁样，跟住喺度做抹黑嗰啲咁样，你会睇下都觉得做乜卵嘢啫？冇卵意思噶嘛，入边系冇理想喺入边噶嘛，入边系冇理念喺入边噶嘛，咁你 share 啲乜卵嘢啫？就係、是、成個 page 係講下， 私相往嘅就係、 是，係啊，講下啊黃教主又點撚樣啊，屌你老尾啊，誒黃仁達又點撚樣啊， 執住節目一兩句出嚟啊，大做文章啊， 係啊，屌、啊、我 fans 嚟嘅真係， 聽足 忠實 fans 嚟咁樣，咁咪跟完之後，你結果係咩？你結果就係輸，即係等好有一次就係好撚好笑，有一次就係好撚好笑，有一次就係我做完節，我佔領完咗，跟住我做節目，跟住我就喺度話，我自己回憶，我覺得整個雨傘運動，我自己啊，我講緊我黃仁達，我自己做得最錯的地方，就是我冇全力在個佔領運動入邊打錯交。 係 呢、這個我整個運動入邊最大的失誤嚟。咁好啊，咁跟住然之後，我做完嗰集節目之後咧，跟住然之後咧，唔知花生台好似係花生台，叫你做圖啊，做圖啊，落咗我呢句三跛喎。 係。 即係佢覺得，哇！黃達，你講呢句咁嘅嘢，你死啦！ 打左交咁。 哇！你竟然話自己喺雨傘失敗入邊，竟然最大嘅失敗之一係冇打左交咁樣，跟住佢做咗張圖，整咗我張相喺度，跟住就做咗張圖出嚟，跟住我 share 咯。 因為大家都覺得啱 咯，我係咁嘅意思啊， 係啊， 我就係咁嘅意思啊， 正三逼圖， 係啊， 冇抹黑嘅， 冇抹黑到我啊，我係咁嘅意思啊， 冇斷章取義， 我就係咁嘅意思。 唔該，你幫我哋做圖 添。係啦。你咪即系黐撚線咁啊！白痴喎、啊！佢自己以為佢自己覺得就係、是、哇，今次你仲唔死？ 屌 你、 啊！所以我哋而家咪都係做圖咯， 係啊，係、啊、跟翻佢方面。屌、 啊，即係幾多 share 咁啊？ 即係唔好，千祈唔好犯佢哋犯呢啲咁嘅低能錯誤。 嗯， 如果唔係就會落入佢哋嘅境地。尤其是嚟緊個工程咁重要啦，我哋亦都好需要。我哋當然我哋日日會講啦，我哋會盡量去推廣呢個咁嘅公投制憲運動啦。我哋喺節目講，喺街頭講。報紙又講嚇，單張又講，盡量任何嚇訪問有機會都講嚇。你睇下上次城市論壇，鄭松泰幾撚心交，人哋問乜撚嘢，佢都要講曬計劃出嚟。即係我哋把握任何機會去講，把握任何機會。但係你哋都幫手嘛，所以你哋幫手嘅時候，你哋都要注重下自己嗰個傳訊嘅質素同埋嗰個傳訊嘅技巧，唔係好複雜嘅，唔需要諗得好撚巧妙嘅，唔好諗啲奇巧。 直接直白，唔好曲線，講俾大家聽，你 believe 嘅係乜嘢？就係、是、咁樣，就好簡單。真心係最撚說服到人嘅，就唔好玩交啊，玩曲，即係曲線 過分。 係啊，即係你捉唔係？當然我唔可以管你嘅 social media 點用啦，你嘅社交平台，你中即係有時曲線好咧，好玩嘅，抽水好咧，開心嘅。咁但係喺一啲理念上面，我哋要去做推廣嘅時候，就即係避開嘅曲線，就唔好落入嗰啲左膠喺度撐鬱文嗰啲咁樣嘅局面嗰啲咁樣。當然我好撚歡迎佢哋撐鬱文啦，咁但係即係可惜拍唔到片啦。屌你老尾，真係經典啊嘛，撲街！即係呢個就係我想分享嘅地方啦。咁樣咁我就冇嘢講啦。咁啊，不如停個投票睇睇啦。你有咩補充啊？ 冇啊，想睇投票。 做咗咁耐咁耐節目，你今晚要做鬱文踩場？ 係啊， 屌你做撚死你！喂，今日你有个行动啊？你讲讲，今日 啊，系 啊，我哋今晚咧就会去呢个大埔警署嗰度声援一位手足，因为佢咧就会就住系啦，阿 Tim 咧佢就系旧年噶啦，已经系咪啊？旧年噶啦，旧年去即系大家都知啊，陈碧桥咧就即系喺以空袭警嗰个案件上面嗰个判决啦，咁就导致当时咧就大家即系网上有好多意见。咁阿 Tim 咧就佢係 share 咗一張圖啊， 係啊 ，share 咗一張圖就跟住就俾呢個警察上門就拘捕佢啦，就話佢。 佢有寫一句嘢嘅，話佢喺 天水圍嗰度， 天水圍就係、是、天水，唔係就係嘉湖山莊係嘛？ 好似係嘉湖山莊附近出沒咁樣。 係啊，唔知邊個 類似咁嘅嘢。 係啊，喺邊個會所路出入咁樣噶嘛？咁跟住就係 share 咗一句咁樣嘅嘢，咁跟住就拉鳩咗佢啦。就会恐吓， 系啊！ 屌你老母，恐吓条卵仆你！ 咁啊，今晚就会去踢保去大埔警署，咁啊，时间就系、是、我哋集合时间就6:30、6:09左右啦，就喺大埔警署门外会声援去踢保希望佢可以踢保成功咁样样。 系，咁就辛苦你啦，咁样，咁所以咧，你就琴晚就已经冇瞓啦，你有冇瞓啊？ 有， 瞓咗 嗰度。 咁啊，琴晚就搞到咁样啦，咁跟住然之后一阵间你又要去声援啦，咁跟住做行动啦，跟住今晚又 鬱文踩场， 今晚又做鬱文踩场啦。留意今晚鬱文踩场，我哋有重要嘅事，我都会做嘅。今晚鬱文踩场，咁系留意有啲重要嘅事项。有啲重要嘅資訊會通知大家嘅咁樣，咁留意今晚鬱文踩場 ，OK？ 咁就呢、這個好啦，出咗個投票啦。咁、那個題目就係、是、要時報關於雨傘革命嘅著作啊，咁應該定名為乜嘢咧？咁樣咁係有兩個選項嘅，就係、是、包括係雨傘失敗佬啦，同埋雨傘失敗磚頭起義嘅。結果就係37票，咁撚少票數嘅，屌都係你啦， 出幾次？ 屌冇。屌冇認受性喎，票數咁少，屌今晚再出個投票先，37票，咁啊62.27% 就認為雨傘失敗佬，咁另外咧就18票就雨傘失敗磚頭起義，32.73% 咁樣，咁就係、是。雨傘失敗率咧就多啲人支持，但喂屌個投票，喂投票率太低喎，屌得幾廿票，真係喂雙傑，唉真係屌你點樣贖罪咧？ 雙傑拖後腿咯、 啊，雙傑拖後腿，寫埋你落去啊，雙傑，屌你， 開佢出馬， 寫埋你 金鐘之績、啊， 寫埋你喺金鐘同埋阿郭少傑嘅曖昧嘅關係落去，屌你， 要交窮會， 兩個夜晚就喺度搞呢搞女啦，條友撲你個街，好咁就我屌我今晚再做個投票先啦。咁就今日节目就到此为止啦，咁就希望大家留意我哋行动啦，听日呢个咁样嘅家长嘅献花活动啦，同埋就係留意今晚鬱文踩场啦，咁样，咁最主要就係、是、支持我哋粤语时报啦，咁样。好，咁就今日节目就到此为止，我哋今晚嘅粤语政治再见，拜拜。 拜拜。